不快乐。 第一，因为我没有敌人，有敌人我就不快乐。 所以第一决心就是我没有敌人。 所以第一决心就是我没有敌人。 因为我没有敌人，我没有亲恨。 因为没有敌人，所以没有亲恨。 所以第一是没有敌人，第二是没有亲恨。 第一是没有敌人，第二就是没有亲恨。 因为我没有敌人，我没有亲恨，所以我没有痛苦。 因为我没有敌人，没有亲恨，所以我没有痛苦。 巴利文阿尼卡，其实阿尼卡的意思就是过患，我没有过患。众生的心的最大的果报，就是他们的敌人跟他们的亲人。 众生的心最大的过患，就是他的敌人和他的亲人。 在心里面没有更大的过患比亲人。 心里面没有更大的过患比这个亲人更加大。 所以没有亲人就没有痛苦。 所以没有亲人就没有痛苦了。 没有身体的痛苦，没有心的痛苦， 没有身体的痛苦，没有心的痛苦。 因为我们接受身体，接受心。 因为我接受身体，接受心。 所以，慈心观的修行是人的修行。 所以慈心观的修行是人的修行。 修慈心就是修人。 修慈心就是修人。 人自己，人众生。 人自己，人众生。 佛是说明。康迪亚比欧那维加蒂比人没有更高的修行。 佛是说明没有一个修行比人更高。 我们特别学菩萨道，那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菩萨道是靠法人。 我们特别修菩萨道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菩萨道是靠法人。 因为我们没有法人，所以我们有烦恼。 因为没有法人，所以有烦恼。 我们不了解在法里面都是平等， 不了解法里面都是平等。 在我们的心不平等，在法里面平等。 在我们的心平等，在法是平等。 我们不能够忍法，所以我不能够忍自己。 不能够忍法，所以不能够忍自己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因为我们不能够忍自己，所以我们给自己烦恼，给别人的烦恼。 不能够忍自己，所以给自己烦恼，给别人烦恼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 那第四个决心。 第四个决心。 是我有快乐。 我有快乐。 此次反应就是我带到处带自己在快乐里面， 就是我到处带自己在快乐里面。 这是那个慈心观的四个圣解。 这个是慈心观四个圣解。 刚才我有说明慈心观、悲心观，你怎么入法门？用身界作为入法门。 刚才说明慈心观、悲心观怎么入法门，用身界入法门。 因为你做所缘在心里面，这样用身界，那你就调你的心跟你的身界相应，这是身界作为。 因为你有身界在心里面，那你就调你的心向这个身界，这个身界作意。 如果你的心有力量，那你真的能够用这个自信观来克服自己的烦恼，来克服众生的烦恼。 如果你的心是有力量，那就可以用这个力量去克服自己的烦恼，克服众生的烦恼。 佛法里面有数不清很多很多故事，怎么佛有这样修？ 佛法便有数不清的故事，故事佛怎样去修， 所以他能够度无量众生， 所以他可以度无量众生。 众生对他不好，他不反应， 众生对不好，他不放不反应， 所以他们自己就吃他们的嗔恨，他们的不畏，他们的贪欲，佛不反应， 所以众生自己就识翻自己啲部位，佢哋嘅真行佛唔反应。 谁都不要吃苦。 边个都唔要食吃苦。 所以他们看佛不参加在他们的苦，他们就开始相信佛。 所以佢见到诸佛唔参加佢哋嘅苦，咁佢哋就相信佛啦。 所以他的佛陀的敌人都变成他的弟子。 所以最大佛陀的敌人都变成他的弟子， 因为他不接受他们的烦恼。 因为他不接受他们的烦恼。 为什么他不接受他们的烦恼？ 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烦恼？ 因为他愿他们快乐。 因为他愿他们快乐。 他对他们有慈悲。 他对他们有慈悲。 因为他愿他们的快乐，他才能够忍他们的苦。 因为他愿他快乐，所以才可以忍你的苦。 你不愿众生快乐，你不能够接受众生的苦。 你不愿众生快乐，你没办法接受你的苦。 所以你一定要对众生、对世界、对全部，你要烦躁。 所以你对世间、对众生、对世界有烦躁。 所以你越来越苦， 所以你越来越苦。 那如果你没有法，那你没有办法出这个苦的海。 如果你没法，那就没办法出这个苦的海。 法的最重要的所以之一就是这个慈悲，没有慈悲不会有法。 法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这个慈悲，没有慈悲就没有法。 法是靠慈悲，慈悲是靠法。 法是靠慈悲，慈悲是靠法。 所以修法就是修慈悲。 所以修法就是修慈悲。 我们现在法不够，因为慈悲不够。 我们法不够，因为慈悲不够。 因为慈悲不够，所以法也不够。 因为慈悲不够，所以法也更不够。 虽然我们可以知道很多法， 虽然知道很多法， 我们也可以修不错， 也都可以修得不错。 如果我们没有大慈悲，那我们的法不一定有大的用。 我们没有大慈悲，我们的法不一定有用。 一定要这样思维， 一定要这样思维。 我们了解慈悲的修行的重要，才我们能够用功修。 我们了解慈悲的重要，我们才可以用功修。 那入慈悲的法门，就是用身见入，自己入，在一个有清安的境界。 入慈悲的法门，就是用性解令自己入一个有清安的情况。 你自己如在有清安的境界，你可以忍自己的烦恼，你可以忍众生的烦恼。 自己入清安的境界，咁可以忍自己的烦恼，忍众生的烦恼。 你没有如有清安的境界，你无法做。 你冇入呢个清安的境界，你无法做。 那佛是叫慈心观，叫大爱，来是为注意快的方便来上天堂。 佛形容慈悲观为大爱，是最快的方法去上天堂。 在西方宗教，特别耶稣教，那就是佛就是爱，上帝就是爱，大爱，大爱就是上帝。 西方的宗教呢，咁上帝就是爱了，大爱就是上帝。 只是没有，就是无量爱， 这个是无量的爱， 无分别的爱， 无分别的爱。 不过在这个无量无分别的爱还是有分别， 不过在这个无分别的爱仍然有分别。 我们无法接受这个无量的爱，所以我们有不同样的分别。 我们无法接受这个无量的爱，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分别。 特别学菩萨道那个佛陀的境界，就是这个无量爱无量悲。 佛陀的境界就是这个无量爱无量悲。 这是属于佛陀的解脱。 这个是属于佛陀的解脱。 佛陀的解脱跟罗汉的解脱的不一样，就是在这里。 佛陀的解脱同罗汉的解脱不一样，就在这里。 他的持波罗蜜变成圆满。 持波罗蜜变成圆满。 就是在南传佛教，持波罗蜜是属于十波罗蜜之一。 在南传佛教，持波罗蜜是属于十波罗蜜之一， 而且是第九波罗蜜，在南传佛教， 而且是第九波罗蜜。 第十波罗蜜就是蛇， 第十波罗蜜就是蛇。 有解脱，解脱的意思是什么？ 解脱的意思是什么？ 全部放下， 全部放下。 佛的情况是什么？ 佛的情况是什么？ 全部放下在无量慈悲， 全部放下在无量慈悲。 这是佛陀的境界， 这个是佛陀的境界。 所以他能够度一切众生， 所以他能够度一切众生， 离不开众生， 离不开众生。 他入大涅槃， 他入大涅槃， 跟被一切众生跟他在一起， 同一切众生在一起。 这是佛陀的秘密， 这是佛陀的秘密， 这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秘密， 这是我们自己的心的秘密。 了解我们的自己的心的秘密，我们要多多修这个自心观，多多修大慈大悲。 了解自己的心的秘密，我们要多多修慈悲观，大慈大悲。 那好，那这么修，你们现在有方法？ 你们稍微有方法。 是为自己